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大卫在受伤以后，弗吉立刻表示同意他和全家一起去巴巴多斯度个假。不过后来大卫推迟了出行的日期，因为他要去出席在白金汉宫由女王亲自主持的招待会。这场招待会是专为迎接从世界杯上归来的英格兰将士们举行的。无论如何，一根断掉的肋骨至少需要四个星期才能恢复，而且你根本没有别的办法来加速断骨的愈合。但是大卫最终返回老特拉福德的时候，弗吉对他却相当的冷淡，训练中忽视他，说话时也不带上他。大卫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找到机会跟弗吉谈话，弄清楚了问题。接着真相大白了，原来弗吉认为他本来应该直接前去度假，而不是参加完招待会再走，因为弗吉认为这样会加速伤骨的愈合。我并非经常与弗吉意见相左，不过即使是我也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大卫是英格兰队队长，而英国女王亲自邀请你去白金汉宫，我实在看不出你能够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唯有遵命。弗吉指责大卫把私人日程计划排在曼联日程之上，其实这正是大卫永远也不会做的。在我看来，似乎某些球员在那个赛季就可以得到自由通融，而其他一些人比如大卫就不行。举例说，巴特兹就获批准在圣诞期间休为期一周的长假，反观大卫、内维尔兄弟以及尼基巴特，他们就均被告知必须到场训练。这似乎很不公平，同样是在世界杯上刚刚打完了比赛，大家都一样的疲惫，可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待遇却不一样。大卫觉得这一点很难让他接受。而恰恰此时，桑德勒和我又到了离婚的最后关头。我想这一点也使得大卫感到难以接受。大卫曾经说起过，我们老夫妇的离异对他来说是个多大的打击。其实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有同样的感受。我清楚我们离婚的时候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不过他们还是觉得十分震惊。我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他们偏袒任何一方，问题是出在桑达勒和我之间的，与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们结婚已经有33年了，我们只是渐渐地变得疏远了。我们之间只剩下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足球。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责怪大卫，是他导致了我们的离异。不过，做这样一位名人的父母，实在是很难。 所有的炒作，所有的压力，还有所有的瞩目。这根本就不是我们习惯的世界，这简直让人吃不消。我认为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尽管我觉得你可能也无法多做准备，你只能是被这一切卷起来跟着朝前走。但是这的确让人感到精疲力竭。我总是告诉孩子们，在我们离婚期间保持中立就好，他们都需要妈妈，但愿他们也都需要爸爸，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将永远是我的孩子。桑德勒和我最终在2002年年底离了婚。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其实此前很久，大卫和他姐姐林恩就看出了苗头。虽然桑德勒和我依然一起去看球，甚至我们两个也一起去看了世界杯，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就有些不大对劲儿了。我必须承认，我并未与大卫认真说起过我跟他妈妈离婚的事儿，因为当时他也有自己的麻烦事情要处理，所以我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一切。瞧，这就是贝克汉姆家族的个性。不过我们并不是唯一经历过离婚的家庭，既然别人能够找到办法渡过难关，那么我们肯定也能，只不过我们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一切。人们总是议论说，近年来大卫和我日渐疏远，开始是自打他结婚那天起，然后是自从我离婚的时候起，无可辩驳。比起从前，我们见面的次数的确少了很多。不过，我觉得对于任何一对父子来说，情况都是这样。你的儿子幼小的时候，你每天都会见到他。然而，随着他越长越大，那种联系和接触就很自然的越来越少。到了他自己也结婚生子的时候，他的家庭当然就变成了首要的了。我不认为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是由他一方或者是我一方故意造成的，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他知道我一如既往的爱他，而且我会永远爱他，我永远都会在这里守候着他。这个赛季其实 也就是大卫在老特拉福德的最后一个赛季进行到半程的时候，我们在家中接到了福格森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想见一见桑德拉和我，谈谈关于大卫的事情。他还问我们是否可以在星期六比赛之前去见他。这个消息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当然，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帮上点忙，所以我们立即就同意了。我们一到老特拉福德，就直接去了他的办公室。从头到尾，我们都在听他讲对大卫的担心和忧虑。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他说他很不满意大卫现在的状况，而且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与大卫谈话了。他为大卫过多的旅行感到忧虑，为大卫的生活方式发愁，还担心大卫不会再像他小时候那样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足球上了。弗吉问我们是否与大卫谈一谈，我们答应了。那场谈话使我们两个感到极度不安。我第一次开始想到，大卫的前程可能会跟老特拉福德以外的什么地方联系到一起。我也清楚，弗吉还曾经把加里内维尔和大卫一起找去谈过话，看看是否会有其他方面的进展。大卫也跟他单独讨论过自己的未来。然而情况还是变得越来越糟。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2002年11月足总杯对西汉姆的比赛结束以后，桑德拉在赛场走廊上一把抓住福克森，问他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可是福克森只是告诉他说，现在每个人都在巴结大卫。后来我们跟大卫认真地讨论了这件事情，但是他坚持说一切都好。他说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过度旅行，而且一切都很正常。他甚至还很恼火弗吉事先找我们谈了话。既然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也就帮不上什么忙了。当然我们依然为他的事情担心着。最后我只能跟他说，如果他还想留在老特拉福德的话，就应该有条有理地干起来。随着赛程的进行，弗吉依旧继续批评大卫，有时候有道理，有时候就有些蛮不讲理。2003年2月，曼联在老特拉福德被曼城以1-1逼平，比赛刚刚结束，他就冲着大卫发火，责备他传球过多。那场比赛过后仅仅6天，就发生了极不光彩的飞靴事件。此事一出，当即成了全球报界的头条新闻。我的儿子再次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飞靴事件发生在曼联以0-2输给头号宿敌阿森纳的比赛之后。中场哨声一响，怒火中烧的弗吉就开始大声责骂大卫。 说他应该为第二粒进球负责，因为他当时应该立即回抢。他还宣称大卫对整场比赛毫无贡献。大卫努力地为自己辩解，当时弗吉就怒气冲冲地对着地板上的一双球靴狠狠地踢了一脚。我觉得这只球靴击中大卫的面部完全是命运的安排。就算他当时待在另外一个房间，那只球靴依然会击中他。人们在盛怒之下的确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想就福克森本人来说，他踢飞球靴时并没有任何恶意或是企图，他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输给阿森纳而感到烦躁，他只是尽力地想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生气的时候都会做出一些事后后悔的事情来，何况他当场就向大卫道了歉。事情本来应该就这样结束了。我并未与大卫探讨过飞靴事件的始末一些细节，不过我确信他认为那只是一场意外。如果你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要把一只球靴准确地踢到某个人的脸上会有多么困难，我看你就不会再有其他猜测了。可是当时就有那么多废话，说大卫如何在次日特意地将伤口露出来给别人看，又是如何用一根发带把头发都固定在脑后才出门等等。其实他那一阵子发型就是那样，他到底该怎么做呢？难道他要整天躲在家里不出门？这就是报界对待大卫的典型方式。我不得不承认，大卫可能离开我所挚爱的曼联才是最让我感到担忧的事情。我很不情愿对自己承认这种可能性。然而在本赛季两场最为举足轻重的比赛当中，他都没有能够上场。这一不祥之兆让我们都意识到大卫的曼联生涯不会长久了。第一场比赛是4月6日曼联对阿森纳，这是英超联赛冠军争夺战中的重头戏。8天以前，大卫在欧洲冠军联赛对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当中受了轻伤，那场比赛是曼联在伯纳乌客场挑战皇马，但最终以1-3败下阵来。这场轻伤使大卫不得不缺席了国内联赛当中与纽卡斯尔的比赛。曼联在本场比赛中最后是以6-2轻松获胜。但是在与阿森纳交战的前2天，大卫就已经回队参加了训练。他充满期待，希望能跟温格指挥的球队交交手。可是他最后却不得不绝望地坐在冷板凳上，眼巴巴地瞧着别人比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